每一个的话一吸，然后里面那个满满的一个胶质，就是你吸进去之后的话，你会觉得上嘴唇和下嘴唇粘在一起，因为胶原蛋白实在太丰富了。然后所有的牛板筋的部分当中的话，全部都是轻轻门牙一嚼，全部都能够嚼得动的。今天你可以回到家里面试一试，而且那个牛腩肉的话，就是又软又烂乎，而且呢又非常非常的入味儿。包括这个工艺的话，其实说句老实话，你自己在家里面根本那个做不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三种原材料的话，其实入火的时间、入锅的时间的话都是不一样的，这就需要老师傅自己去把控。如果说你一起炖进去的话，那个油蹄筋儿的话一定化开的。但是的话，今天每一个都有嚼劲，每个都很香。 对，要做的话呢，它因为这个材料啊，它烹饪的长短是不一样的， 对， 就特别的麻烦啊。所以呢，人家老师傅都给您做好了，而且呢，今天这个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哈。从味道上来讲呢，刚才我真是尝了两口哈，就即便是白嘴汁的话呢，甚至都挺好的， 对， 不是特别咸哈。 没错，如果说你回到家里面，现在很多不用说哦，无辣不欢，你就买一个那个辣的那个火锅锅底儿，直接往里面下进去的话，就是可以的啊。 喜欢吃辣的可以这么处理。 对对对对对，如果说不喜欢吃辣的话，直接吃我们就可以的了。 原味儿，而且吃起来呢，本身它这原味儿是不咸不辣啊。这个牛肉本身的这个牛筋儿啊，它的香气呢也真的是吸人的啊，而且老人小孩吃呢都是软软的嫩嫩的。那实际上呢，刚才说了，你给它热一热，吃的时候呢，前面先吃里边的这个牛蹄筋儿啊、 板 筋呐、 牛腩肉， 哎等等。 而且我跟你讲，那个汤的话，你会发现黏黏稠稠的，然后你直接浇到那个大米饭上，然后呢，你直接把那个所有的肉块的话和那个米饭那个拌一拌，你会发现哇塞，米饭粒儿里面都嗅着那个浓浓那个汤汁那个鲜味儿。而且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特别特别推荐大家冬天的话一定要来吃。为什么呢？我们有一句俗话讲叫吃牛肉长牛劲儿，然后的话就秋冬滋补的话来年打虎，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包括很多中老年人都会担心一个问题啊，说哎这个牛肉的话会不会增加身体负担啊。你要知道牛肉的话是真的高蛋白高营养，但是呢它是低脂肪和低胆固醇带给大家的。包括很多健身的人你会发现啊，就都会吃牛肉。为什么？牛肉当中是真正含着非常丰富的肌氨酸的，所以说是健身人是真正非常非常喜欢选择的一款肉类。 实际上今天我们这个东西可以丰俭由人的， 对、 如果你想吃的夸张一点隆重一点的话，你当火锅吃，如果你要吃简单一点的话呢，你里边搁一点菜啊，然后炖一个大菜放在桌子上也挺好的。 对，你直接炖点什么西红柿啊，都是 西红柿牛腩嘛， 对，西红柿牛腩。然后的话就是包括你在花样吃法的话，你调里面什么东西的话，里面已经给大家调好味了，就你加啥东西都可以。 没错，这个汁儿呢也非常的浓郁啊。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惠七鲜这个品牌的金头巴脑。我们的主品和赠品呢是500克一包啊。 没错， 咱们给大家是5包加上5包，一共是10包，这就是10斤。另外呢，我们今天还特别的加赠是红味牛腩，是200克一袋，再给大家2袋，一共是12个单品。 没错， 但是今天价格呢只要299元，299元。 对， 合一包呢也就20来块钱。 没错，但是很多朋友都说20多块钱这个品质好不好？ 能吃什么呀？ 对 呀、 来，首先第一点哈，保证为各位带的话，每一袋的话都是大分量，500克，每一袋的话全部都是来自于内蒙古当地的企业、当地的品牌，而且每一袋都是大块整块的肉带给大家。锡林郭勒草原真正散养的牛，牛身上真正占有比例特别特别稀少的叫真正的活肉，牛板筋、牛蹄筋、牛腩肉，一锅当中你全部都是可以吃到的啊。但是再次来强调一下啊，这个价格和这个组合的话，我只承诺这一次，错过这一次的话真的很难能够再见了。但是今天的话是10袋10斤的金头巴脑，再加上2袋的红威牛腩，一共是12锅了，相当于说299的价格，每一锅的话20多块钱就可以搞一顿饭了。 没错，真的是越说越合适、 对， 而且我们经常说是闲时购物忙时用， 对， 各种的节年假日啊、这个朋友聚会啊什么也非常的多。 没错， 所以大家囤点这个哈。 对， 比如说客人来了，大家呢如果不想特别受累的话呢，咱们拆几包啊，然后根据人的多少呢，咱们吃顿金头巴脑的火锅。 没错 啊，热热闹闹的，而且呢口感还好、 没错，其实刚才这个周老师说到了真正来自于我们这个冬天了。冬天的话其实大家都知道，现在内蒙古当地的所有的这个畜牧场的话基本上已经开始了一个禁牧的一个时间段了，有可能这个原材料的话到后期的话就要涨价了，所以说这个价格我也只能承诺这一次了。 咱们过日子嘛，见到好的东西啊，实惠的东西，合适的东西，咱们就多囤一点。而且这个东西啊，您搁在常温下就可以，不用搁冰箱里， 不用 搁在常温下呢，只要是不暴晒啊，不潮潮等等，它能搁很长时间。 对，而且我们都是全新的生产日期，保质期的话是整 整整八个月的时间带给大家的。 嗯，没错。好，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惠七鲜的筋头巴脑，可以说是火锅哈。咱们呢给大家这连主品加赠品是五包加上五包，十包，每包都是一斤的，这就是十斤。另外我们今天还特别的加赠了红味牛腩，是200克一包，给大家再制两包，这一共是12个单品。那今天的价格呢只要299元。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